不再那么清澈，热血依然沸腾着我的脉搏。 你看到的我，你看到的我是那一种性格，开了火慢热，像勇敢的雄鹰，不怕风雨，不怕困难挫折，如果要飞出飞出天空海阔，我就是我。 热血